炫 Magic Hour。 勾炫 Th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 你是会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的人吗？勾炫的这个贴文呢，就有这个十二星座的排行榜啊。因为呢，已经要接近情人节了， 对 啊，想来测试一下你现在在 dating 的这个人，或者是你喜欢的这个人，他排名第几名呢？ 首先第一名就是双鱼座，双鱼座真的是会。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吗？其实不顾一切也是等于意思就是比较恋爱脑一点点，是不是？或者是重色轻友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只是基本，真正的跟你讲，像我们讲的恋爱脑哈，双鱼座之所以呢可以拿到第一名， 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恋爱脑了，他们是有点疯狂了。 疯狂啊！ 对，我身边的双鱼座真的都是，首先他是水象星座，再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可以为了另一半舍弃一切，就好像以前。有一个很好我的 brother right， 我们一起打篮球的、uh-huh. 然后他不懂到了中学中一中二过呢、uh-huh. 就几乎每天都在谈恋爱、uh-huh. 我讲的每天谈恋爱是指他都一直会在可能隔两年换一个、uh-huh. 隔两年换一个，然后整个中学啦、uh-huh. 我们都玩到开开心心，只有他是每天会写那种黑底白字的 emo 文啊、uh-huh. 那种感情的文章啊、uh-huh. 就是对他来说学业友情是其次、uh-huh. 第一名都一定是情人，这个是我看到身边很多双鱼座会有的一个倾向，而且他们都很疯狂， 所以爱情对他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的概念吧， 是 对不对？ 是一切啊，亲爱的。 其实我跟双鱼座差不多的、啊、所以狮子座呢就排在第三名 季军啊、哎、而第二名亚军呢也是巨蟹座啊，感觉跟海底啊跟水类的都有关系。 Hello， 我是陆地。 你是陆地的但也是非常的凶猛嘛。 okay. 可是其他的星座是排名第几呢？大家赶快来到勾炫的 IG 看看这个贴文吧。 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宙斯要组合一众艺人们的回家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 回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啦。马上给你今天的勾炫猜猜猜呀、 啊！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除了是二月四号呢，也是某个日子呀。大家在 IG 上面都会看到很多人在 PO 的。 今天是立春天。 立春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立那个鸡蛋。 哎，我想，我蛮好奇，你是在几岁的时候有这个概念？立春要立鸡蛋，是谁教你？跟你几时学会的？ 是在大学的时候吧，我很迟才接触到的，很迟，我妈妈才告诉我，哎，今天是立春呢、啊，我们一起立那个鸡蛋啊，好不好？我就好，有这样的日子的，我真的是不懂。在我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 都没有人教的，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好像真的都是有天父母会心血来潮的时候，哎，今天我们来立鸡蛋，然后孩子们一定讲、啊、一定问为什么，他讲、啊、今天立春啊，然后我们讲为什么立春要立鸡蛋、啊、然后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会讲说，因为这一天呢你立鸡蛋那个鸡蛋才会立起来， 是 对不对、 哦、我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知道了，因为以前可能网络时代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家不知道要立春，现在网络时代很发达，每个人立了那个鸡蛋就会 po 上网，然后大家看了就很想去玩一玩。 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科学的来研究这件事情，为什么传说的这个立春啊这一天呢会可以立鸡蛋呢？ 哎 A， 因为立春的时候呢地球的引力发生了短暂的变化、 okay. B， 因为立春这一天日月地都处于一个特殊的直线位置。 C， 因为鸡蛋壳表面不平，任何一天都可以摆的，摆可以正立的、 嗯、 那选项 D 呢，就是因为立春的时候呢气温会回升，空气的密度变大，所以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 ABCD 是 Donkey 吧，因为立春的时候气温就会回升了，空气密度呢就会变大了。因为我听过一个传说，立呢其实代表着开始的意思、 uh-huh. 而春呢就是代表着春天来临了、嗯、这个温度呢会上升了啊，天气会比较热一点点了、嗯、所以就是 D 啊，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在一些下雪的国家他们也可以立春呢？ 有咩、啊、我没有看过照片，我下雪国家 有啊，我台湾的朋友也可以立得到啊，日本的朋友也立得到啊， 真的咩？哎，你要去日本哦、啊、给我立给我看看哦，立给我看看， 我倒立给你看。到底 ABCD 哪一个呢？我们回来再猜猜吧。 OK，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aeyang 的 Back to the Past。Taeyang 的演唱会将在4月11号下午的5点，在 Ideal Life Arena 帅气的举行。现在呢，去到 www.fantopia.io 就可以买到他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这一个冷知识啊，是跟今天这个大日子有关的立春嘛。很多人可能呢会给爸爸妈妈一起揪起来来玩这个立鸡蛋的游戏。 是的。 但为什么会传说就是在立春这一天可以立鸡蛋呢？四个选项让大家来猜猜。A， 因为立春的时候呢，地球的引力确实发生了小小的变化。嗯、B， 立春的这一天呢，太阳、月球跟地球都处于一个特殊的直线位置。还是 C 呢？鸡蛋的那个蛋壳本来都表面不平的，任何一天都可以立的啦、嗯、还是 D 呢，因为立春的时候啊，气温回升，空气密度变大了，那个鸡蛋呢就可以立起来。我们来听听看 Andy 汤泉，你觉得是哪一个选项呢？ 下午好，我答案是 D 吧。怎么会选择 D 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立春呢是跟这种天气有关系的吧。因为很像今天呢、啊、天气真的是非常好，所以跟这个气温回升是有关的，然后空气密度又会变大啦，所以鸡蛋才会可以就是立直吧，所以我觉得是低了。 哎，这样子好像也稍微的对，当然我们讲的是 Klang Valley 这一带 ，OK， 比宁的朋友就不确定，因为我们不是说那个上个周末星期六把晚上上下了一场好雨， 嗯哼， 过后的这几天其实在像现在四点多五点的阶段、嗯、都还算是天气算 OK 的， 是 刚刚十二点多的时候也没有说下大雨之类，还算是有点回温的感觉， 嗯哼嗯，所以每次靠近新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天气就是开始比较热一点点的啊， right.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气温有关的啦。每次立春都是在新年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是 D， 我跟 Andy 一样 D。 OK， 今天莹莹有 supporter， 会不会对呢？我们回来再听听看，接下来听众吧。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股释怀和格局。只要内心不慌乱，连世界都难影响你。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不能丧失自愈的能力。人生啊，不一定要赢，但绝对不能输给过去的错误。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无论身处何方，陷于何地，都要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不负生活，也不负自己哦。 猜猜我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过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勾选猜猜猜。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张艺豪的《落雪》。 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呀、啊。立春这一天呢，也就是今天呐、啊，大家可能下班啊，放学回家，可以跟爸爸妈妈、家人一起来玩立鸡蛋这个游戏。因为爸爸妈妈就说呢，立春的这一天，鸡蛋呢才可以立起来的、 嗯。 但我们就来研究看看，为什么传说中的这个立春这一天就可以立鸡蛋，其他天不能吗？ 嗯、 四个选项 ：A， 因为立春的时候呢，地球的引力啊发生了一点变化；还是 B， 因为立春这一天呢，我们刚好太阳、地球跟月亮处于一个特殊的直线。的位置，又或者是 C 呢？因为蛋壳的表面本来都不平滑的，其实任何一天都可以立。还是 D 呢？很多人支持的，因为立春的时候啊，这几天回温了，有点热了，空气密度变大，所以可以立春了、啊。来听听看我们的新朋友8753啊 ，Kelly 小林，你觉得是哪一个选项呢？ 这一题我猜答案是 A 吧，应该是因为立春的时候地球引力发生短暂变化。因为好像也不是一整天可以把那个鸡蛋立起来，好像只有特定时间是吗？我也不懂，选 A 吧。 OK， 所以你觉得 A 的话呢，引力发生变化，难道是说这个时候地球的引力变大了吗？所以可以把那个鸡蛋给吸起来了吗？ 没、 吸到正力吗？ 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因为立春这一天呢，不是真的只有这一天二月四号发生的，好像去年好像在二月头还是2月， 对，它的日期会换的， 一直会换的，所以这个地球不可能跟着我们人类的日子呢去发生这个地球引力。 哎呦，这个有逻辑，给莹莹两个鼓励。Yeah! 本来 OK， 这个真的有逻辑，我称赞你。 是的 ，A 不可能。 A 擦掉，不可能。B、C、D 选一个。 D， 我还是坚持 D。 真的吗？ 四 D， 真的吗？我们回来就给你公布正确解答喽。 耶，说这个选 Beyond Train。 选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灯笼挂在火箭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当然，大家想要在现场呢看到 YY 莹莹、Kristen 温阳还有 Astro 的一众艺人在现场唱给你听的话呢，最后的几个机会来了。2月7号 mark 起来呀、啊，下午2点呢 ，Kristen 温阳啊等等的朋友们都会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Main Concourse 跟大家一起迎接新年。当晚2月7号7点呢 ，YY 莹莹也会在现场啦 ，Kristen 也会在和你一起玩游戏，派送一些丰富的新春周边产品，所以大家到时见喽。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呢，是今天立春嘛？为什么传说中只有立春这一天可以立鸡蛋？难道其他的日子就真的是不能吗？四个选项 ：A， 因为立春的时候呢，地球的引力发生短暂的变化；又或者是 B， 因为立春的这一天呢，太阳、月球跟地球呢都处于这个特殊的直线位置；还是 C 呢，鸡蛋的这个蛋壳本身都凹凸不平，所以任何一天呢都是可以立的；还是 D 呢，因为立春的时候呢，气温回升啊，空气的密度变大了，它才可以立啊。 哎，目前为止呢，这个 A 跟 D 是最多人选择的，而我 YY 莹莹呢今天特别聪明，我也觉得是 D， 肯定是那个答案的。哎嘿， 那么锁定哦，因为气温，因为密度嘛。 是的，而且新年最近就是很热。 好，那我再问问你，如果真的你笃定的话，气温回升的时候空气密度变大， 嗯哼， 那气温下降的时候空气密度 会变没有那么的 大。啊，你看，啊，你看又不肯定。我看你连没有，你根本连空气密度这个概念你都没有概念。 有，我知道的，一定是相反的嘛，肯定没有那么的大了，变小了。 好了，巴奈，恭喜你今天答错了，也就是 C， 鸡蛋蛋壳呢本来都是凹凸不平，任何一天都可以立。是的，对，大家真的你误会了。A 呢，地球的引力像影响的健身的班奈、嗯、确实根本没有变化、嗯、它也不会影响到那个鸡蛋能不能立。 是。 B 呢，日月地它排成一条直线呢，也完全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它反而是跟日食或月食有关系。 嗯、 那回到了刚刚说的气温回升，空气密度变大，这个是真的，但是这个东西跟那个鸡蛋能不能立起来也没有关系，反而鸡蛋的表壳呢是真的是凹凸不平，所以大家真的可以 try 一下，明天后天你试试看，你可能真的找不同的鸡蛋来立，它是真的可以立到，所以它是一种心理因素来的，就爸爸妈妈讲可以立，你就要 try 了很多次咯，但其实其他天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去网上看，很多人都是有验证过了。 OK， 所以大家今天玩起来吧，立春手就过去 Be on track。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